第二十六拜，一心观礼，无量寿如来会上，坐列上首，得为众尊，华严经主，万横庄严，化身金刚萨多，永为密教初祖，不舍因地，遍收玄妙，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大愿大横普贤菩萨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下面是一心观礼，这是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我们今天也有特殊的意义，他就是金刚萨多，是密教的初祖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在毗卢遮那那儿，也就等于观世音菩萨，在释迦牟尼佛那儿也是一样，这就是最上首的菩萨。所以在咱们无量寿经里头都是德尊普贤吗？来的所有这些菩萨都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啊，这些菩萨都尊重，都在修持。修持什么？修持普贤大士的德行啊。普贤大士最突出的就是后头这两句话，十大愿王道归极乐。净空法师就因此而去向净土宗，他本来是讲唯识，讲什么什么，讲华严经，讲到最后普贤行愿品，普贤菩萨发十大愿王，十大愿王的导引的这个归宿，最后就是极乐世界了。愿我临欲命终时，尽除一切诸障碍，念见彼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这是普贤行愿品，也就是普贤菩萨的愿吗？愿我临到命终的时候，我这个障碍消除。障碍就是往生的障碍就消除了，不是业力都消除了。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，一个字都有一个字的用处，离经一字便同魔说。现在有好多人他不大小心呢，你不能离开呀，那个背叛是更不行啊，一个字之差都不行啊，似是而非都不行啊。所以宁可少说两句，太喜欢说了不好，不说也不好。我们所能知的有把握的还是尽量说。这个普贤菩萨是无量寿如来会上坐列上首，得为众尊。在佛说无量寿经的时候，普贤菩萨是上首，跟华严经一样是第一位，坐是最上，德也是众之尊呢。大家来的人都是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吗？所以德 也在众中称尊呢。同是华严经的经主啊，所以华严经跟无量寿经是同等的经，万恒庄严，万种功德，所以普贤是大恒菩萨吗？观世音是大悲，弥勒是大慈，普贤是大恒，文殊是大智，地藏是大愿，这都是不同之处。它是万恒庄严呢，它化身为什么呢？就是密教的最初的祖师金刚萨多，永为密教初祖啊。将来这个世界，各种世界，各种劫，永远是密教的最初的祖啊。在咱们这个世界，莲花生大师，咱们在佛学词典都找不出这个名字，甚难得闻呢。大家所知道的是龙树啊，所以东密什么这个中国的记载都把密宗第一代称为龙树。龙树菩萨是个很特殊的菩萨，佛教分十宗，他是八宗的祖师，这是最奇特的一位大菩萨。少年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流氓，跑到皇宫去，他会隐身，和他一些邪友跑到皇宫去，结果弄得很多宫女大肚子，说这怎么回事儿？他们说就是好像睡梦中啊，有人说还是有真人来了，这个恐怕有邪术。到了晚上把宫门紧闭，派了多少力士拿刀砍呢，结果是都被杀了，就是龙树，他就藏在国王锦背后，因为那个刀要离国王远一点，国王走哪儿，他就在紧跟着，他不让自己出气儿。最后看看看，又数了好些人都死了，再也砍不着人了，差不多都杀光了。宫门开了，他才偷偷地跑出来，偷偷跑出来，哎呀，这欲为苦本呢，这回明白了，这个苦很苦啊，很惊险，差点没死，好朋友都杀掉了，是吧？这是由于什么？由于欲呀，欲是苦本呢。他出家，后来成了八宗的祖师，华严就是他从龙宫中取出来的，楞严也是他从龙宫中取出来的，净土宗的祖师，禅宗祖师，中间接衣钵的，八宗都是祖师，律宗的祖师，这是极特殊的一位大菩萨。在佛涅槃后五六百年的时候，这样一个大菩萨，他在南印度拿几个戒子打开了一个铁塔，进入铁塔亲自见到金刚萨多。所以这个书上的记载，密宗的来源就是这么来的。金刚萨多把这个法授给龙树， 日本人都是恭敬龙树，但不知道这个莲花生大士，冬蜜、糖蜜都是龙树。龙树和莲花生大士互为始祖。莲花生大士是从阿难那儿得的法，他早，比龙树早，他是从阿难那儿得到。释迦牟尼佛预先交给阿难，你给莲花生大士，这两个人有交流，所以这就是他们都是大德，没有嫉妒障碍。这些法我从金刚萨多那儿得的，他可以给莲花生，莲花生是从阿难那儿得到的，可以给龙树，所以从这儿就证明他是密教初祖嘛，金刚萨多嘛。而且现在所谓是金刚阿舍离，就是代表金刚萨多。这是普贤的一个特殊之处，金刚萨多就是他的化身，他不但是显教得为众尊，在密教也是永为教主啊。他不舍因地，他虽然是已经有这样殊胜的成就，他还不舍因地，还示现为菩萨呀。他虽然还是现身为因地，但是他一切玄妙。玄妙啊，华严经十玄最深密的东西呀，最妙的法呀，妙法莲花经。华严经是十玄门，妙法莲华经称为妙法，都是玄妙吗？它都收了，都融会了，融会了。最后在华严经后头，普贤菩萨就是十大愿王道归极乐。这一品是在81卷华严经的最后一卷。怎么出来一个81卷呢？最初翻译的华严经晋朝就翻译过，是60卷，称为60华严。唐朝国家又组织翻译，很多大德清凉国师什么都参加，这次翻译的是80卷，称为80华严。这个刚翻好又进来一种华严，40华严再翻译，这是第三个翻译，40华严。40华严没有单行本，只是大藏经里面有40华严。现在可能是香港、台湾能印了，过去是没有的。到这个里头最后一品呢，三次都有翻译，60、80、40，基本上广略略有不同。有一品，最后一品是80华严所没有的，就是普贤行愿品。这已经翻好了80华严怎么办呢？就把40华严的最后一品搬进来，作为80华严的末一卷，所以称为81卷。这个是到中国，在三种华严经中它是最后来的，是40华严经的最后，因为前头 都没有来呀。这个就把它补进去。所以这个普贤行愿品现在是列为净土五经之一呀，就是十大愿王导归极乐。这个记子在那儿，就是等到你临死的时候，诸根败坏，你一切一切都不能跟着你了，一切都没有作用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的愿王不离开你呀，所以发大愿很重要啊，而得往生啊。你只要念到临终能够往生极乐世界，面见彼佛无量寿，往生安乐刹，那就是一切都不退了，永远不退了，决定就等着成功了。大愿大恨普贤菩萨，所以十大愿王是大愿呢，他万恨庄严，所以大恨啊，他是以实际在救度众生，弘扬正法，现这种菩萨身呢，以行为主，所以称为大恨普贤菩萨。底下是文殊。